第88集，赵斌和池燕婷看菜单，两个人对自己爱人的喜好都非常了解，没再相互咨询，一会儿就高效率地把菜点好了。赵斌喝了点茶，又把话题捡起来。 你这一年都待在街舞室？ 李盼秋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，手撑着脑袋按了按太阳穴。池燕婷给他倒水问道， 又头疼了，带药了吗？ 李盼秋摇摇头， 唉，也不是很疼，没事。 赵斌和罗明瑶对视了一眼，李盼秋的身体状况实在太让人担忧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辐射呀？前段时间我们收到了一个慢性射线损伤的病人，你这个状态我真的很担心。辐射量呢？超标了没？ 李盼秋长长地叹了口气， 唉，抱歉啊赵斌，本来是我想大家很久没聚一聚了，结果我出来这个状态让大家都扫兴。 赵斌摆手说道， 你别说这些，都是老朋友了，突然这么磕疼到底怎么了？辐射剂量超标了，你也该多休息休息啊。 李盼秋无力而焦躁地说， 哎呀，休息不了，我们心内科介入排班就三个人轮流值班，晚上急诊手术说上就上，最多的时候一晚上做了五台还是六台。我要是现在休了，且不说其他同事工作量增大，那这会儿撂挑子回来就不会让你再上了。我在介入室做得这么好，哪能说不上就不上了？ 赵斌眉头皱起， 那你就拿自己身体换工作？你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吗？你自己也是医生，你不知道这里头的危害吗？ 李盼秋的情绪也有些失控。 我怎么不知道？上头的主任更知道，可他们从来不会跟我们提该休息了，他们就会说介入室的同志钱拿的最多，你们不用管病人，只做个手术收入是最高的，我能怎么办？下面有的是人等着接这个位置，下去休息你就去临床凉快着吧，别想再做了。 饭桌上只有池燕婷的声音小声安慰着李盼秋， 老婆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好好说，老赵也是关心你啊。 李盼秋稳住自己情绪，抬起头来低声说， 我真的觉得太累了，从回国工作到现在就第一年好过些，这三年住院总介入课题文章，真的太累了，我有时候觉得吧，自己就是个没日没夜的工具，但我又不是工具，我就是一普通人，这么一直透支着我，精疲力尽，真的精疲力尽。 说到最后他有些语无伦次了， 真的就像拿命换钱，拼了三年终于把主治拼到了，感觉自己至少老了10岁。 池燕婷给他倒水，拍了拍他的背。李盼秋接过水杯，向他小声说了谢。菜品依次上桌，但没有人动筷子，所有人都感到心情沉重。 对不起啊，我不该说这些。 李盼秋放下水杯， 大家吃吧，今天该说是好日子啊，我们俩终于熬出点头了。 赵斌摇了摇头， 都是朋友，别说这些，你有什么想说的今天都好好发泄一下。 李盼秋刚才说了一通，释放过情绪，现在好多了，轻声笑了一下， 先吃吧，我有很多想说的，今天你们要陪我慢慢说。 四个人动手开吃，相互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事。李盼秋问道， 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样了？小明，没有被欺负吧？ 池燕婷扑地笑了出来，李盼秋嗔了他一眼。 你笑什么呀？ 欺负这个词嘛。 池燕婷捂着肚子弯下了腰，其他三个与世隔绝的医疗从业人员一脸茫然。李盼秋不管他了，继续刚才的话题， 一脸慈母笑地看着罗明瑶。 小明，你旁边那个人渣没有欺负你吧？ 池燕婷还没起来，又被笑得趴了下去。赵斌不自在地咳嗽。 说什么呢？我怎么成人渣了？ 李盼秋甩给他一个呵呵，赵斌只能闭上了嘴。罗明瑶诚惶诚恐地看看赵斌，又看看李盼秋。 赵老师很好，对我很温柔。 于是池燕婷又一次趴下了。这波话题好不容易过了，池燕婷平复好呼吸，认真吃饭，看着所有人疑惑的目光，只摆手道： 哎，别问啊，问就是黄色废料。 哎，吃你的。 李盼秋给他塞了个剥好的基围虾。 整天不知道想什么。 说着自己脸也发红了。几个人又轻松地吃了一会儿，李盼秋说： 其实我有时候吧，觉得自己挺对不起他的。从谈恋爱到结婚，总是没有时间好好陪他。谈恋爱的时候我当老总，两个人最多的约会地点就是老总值班室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们俩那时候多傻。他追我，就给我买了个酸奶机，说又可以做酸奶，又可以做醪糟。你说我一个老总喝什么酸奶，喝什么醪糟啊？ 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池燕婷这会儿没有刚才老司机劲儿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 酸奶很健康嘛，无添加。是你说的，外面酸奶添加剂太多了。 看看，这都什么直男思维啊，真的是。 李盼秋状似嫌弃，实则炫耀地说着。 所以还是我瑶瑶好呀。 赵斌不甘示弱地炫耀起来。 瑶瑶就不会送这些不实用的东西，在西藏时还给我买了围巾，买了手套，还给我求佛珠。 李盼秋给了他一个白眼，戳他。 那你送别人什么了？哦，别人学生一个还掏钱给你买这个买那个，你呢？神渣。 赵斌首战告负，赶紧投降败走。罗明瑶就惦记着给赵老师撑腰，忙说： 赵老师也给我求了一串佛珠呢。 池燕婷又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。李盼秋对罗明瑶就莫名有母性情怀，听罗明瑶维护赵斌，立刻不跟赵斌斗嘴，继续他今晚的感慨谈话。 老总完了又上介入，他也忙，他每天加班到深夜，有时候通宵。我们俩住在一个屋檐下，还经常一个星期面都见不上。那一次晚上最忙做了五六个，我也基本上占了个通宵，回去倒头就睡，醒了才发现他也没回来。我在床上躺着都哭了，我们俩这样结了婚像什么呀？到底是夫妻还是同居的房客？ 嗨， 池燕婷安慰他， 年轻人比我们拼的大有人在，不要这么想。 可能是我什么事都想做得完美吧，工作上想做到没人能挑，想成为心内科介入的顶尖人物。家庭嘛，我也希望能两个人很幸福，但是我没办法两全。进入医院面对病人，好像家庭就要从脑子里剥离了出去。前段时间家里聚餐，爸妈他们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，我才发现我其实根本没有好好考虑过家庭生活。 行了，别想这些了，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忙事业，大家都是。这个年龄是事业上升期，是最好的阶段，该拼事业就认真去拼，家庭和事业的确不好兼顾，我们就相互体谅吧，家里我们一起顶住就好。 赵斌也点点头。 秋姐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，虽然 C 大附院竞争有些激烈，每个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但你今年的主治也拼了，稍微给自己放松一点，不要再增加压力了。 池燕婷对赵斌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。 嗨，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没有谁能做个完美的人， 家庭事业很难兼顾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你愿意坚持做下去，我都支持你。 这顿饭吃到最后说开了，李盼秋心情明显好了，回去时候脚步轻快，赵斌也偷偷和罗明瑶拉着手回家。这件事似乎和他们俩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在赵斌不知道的时候，罗明瑶经常发呆，他一遍遍地回想着李盼秋的话，在一起的夫妻却过得像两个不相干的房客。